了宿杯，乍做痛悲。你这已告知，爱已没有余地。突然而来泪扑鼻，两眼已渐依稀，凝望冷酒泡无气。喝过了宿杯，再没痛悲。我对我说声，你去后不会死。像葡萄从未吃着，永远带着酸味，怀恨我不甘地。你是谁根本不记起，你是谁根本未曾爱你，在这一刻只管走吧，可不可请把废话收起。你是谁根本不记起，你是谁根本未曾爱你，在这一刻只管走吧，可不可请把废话收起。在这天不可奢盼又再一起，但这天只想等你，白费心机。你是谁？